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二，农历6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在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同时，以减碳为抓手，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 各地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凝聚奋进力量。 浙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打造共建共享的高品质生活。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4金4银2铜。 多国人士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称，截至7月30号的一周，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较上一周增加超过25%。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在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同时，以减碳为抓手，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增减之间，绿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3亿亩，这是目前中国的森林面积，中国因此成为近20年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绿色多了，水也更清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1.7%，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今年上半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预计达31381亿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20.31%。这是中国人守住绿水青山的不懈努力。十四五开局之年，无论是在北京参加首都植树活动，还是在福建、广西、青海等地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他指出，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绿色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 延安的赵家岸村，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通过退耕还林，这里的山上山下都被绿色覆盖了，原来的黄土高原变成了如今的绿水青山啊！ 山绿了，水清了，环境好了。赵家岸村原来山坡上废弃窑洞群改造成了绿色民宿，今年4月份，1期54孔窑洞已经开门迎客了， 就是满眼绿色。就我说你们这黄土在哪里？ 绿色发展的不只是陕西，今年以来，福建、江西、贵州、海南等地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形成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环境治理体系等14个方面共90项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基本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守住绿水青山，既要做好增绿的加法题，还要做好碳排放的减法题，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双碳目标倒逼之下，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正在进行。2月，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对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作出总体部署。6月，我国首个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在浙江正式启动，推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示范性探索。就在不久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以制度创新实实在在践行减碳承诺。 减碳努力下，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持续下降。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0.4%，煤炭消费占比下降0.3%。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重要论述综述。文章指出，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第一步很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重要。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文章强调，十四五已经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计划提出了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等8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各地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积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走好新征程。 华中科技大学师生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教学实践，依托工程实践创新中心等平台，引导学生把个人奋斗与党和人民事业结合起来。 习总书记讲，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学们在这里实践创新，目所能及之处都是中国制造，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坚定理想信念，立志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重庆高新区举办了多场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的宣讲座谈，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科技工作者代表和大家分享亲身体会。当前高新区正集中力量对一批重大科研工程技术攻关。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技实力迈向了质的飞跃，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我们要把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以科技自主、自立、自强支撑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习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贵州省工会组织开展一线调研，聚焦环卫、快递、安保人员在户外喝水难、吃饭难、歇脚难等普遍现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建成10000多个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在甘肃兰州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郭佳，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递到社区和共建单位。目前他所在的街道正在进行83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从居民日常出行到加装电梯电缆入地，社区干部逐一协调解决，努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我们会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我们的基层治理工作当中。那么结合现在我们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们会将群众烦心事、难心事和揪心事办好，那么做好我们群众的贴心人。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中，浙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助数字变革带来的强大技术优势，正在推动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打造共建共享的高品质生活。 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的苍南村，每家每户的房顶都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般哈，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这个桶的哈，它的橙色的哈。如果能像过上城里的那个生活多好啊！ 严美香的心愿正变为现实，就在村口不远处，一项城市供水管道的延伸工程正在进行。一根根直径40厘米的管道正铺向村民家中，将让沿线近20万人用上和城市同归同往的自来水。 以前呢，我们主要采用单村或者小规模供水水厂来解决农村居民的这个喝水问题。现在我们以城市规模化供水，把山区那部分农村居民一并纳入到供水范围。通过这个供水的延伸，农村居民也可以同等的跟城市居民一样喝上这个优质的水源。 不只是供水，在浙江，电网、通信、燃气的管网也都在加速向农村延伸。城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正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服务。补齐短板的同时，面向未来，如何能让共同富裕从宏观理念变为更多百姓真切的微观感受？在利用新技术变革打造的未来社区里，幼有所育、文有所化、病有所医等12项公共服务正加速落地。在绍兴，这项未来社区的打造正从最难啃的骨头开始突破。70%选址在城市发展最薄弱的区域， 放在城乡结合部，特别是一些相对这个生活设施、基础设施、社会这个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区域作为我们的重点，从而来加快我们这个区域一体协同发展。 在绍兴上虞区南丰未来社区，居民在家门口的健康小屋只要40秒就能自助检查10多项指标，在云端与家庭医生共享。 这里我们可以提早发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骨质疏松症的、胆固醇偏高、一些脂肪肝啊、一些尿酸偏高啊，这些都可以的。 到卫生医院或者到医院里不方便的，他这里就家门口。 在杭州上城区杨柳郡，未来社区与城市大脑联通，正在打造邻里场景、教育场景、健康场景等9大场景的服务。 那我们考虑未来呢，是可持续的、可推广、可复制的，是给老百姓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让他在这里有更多的体验感和归属感。 家门口的变化不止在绍兴、杭州，目前已经有90个未来社区正在全省各地进行实践与探索。从东部孤悬海上的小岛到西部山区县市，浙江正充分释放先进数字技术的优势，跨越山海，加速推进优质公共服务均等化，弥合区域差距。 数字化改革一方面，它可以精确地分析民生对公共服务需求，另外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配置公共服务的资源，同时呢，让一些低收入人群、困难群体通过数字技术能够进一步享受到一些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 最新公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向人们展示了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美好前景。到2025年，浙江将基本建成学前教育、公共卫生、养老照料、体育健身等15分钟公共服务圈，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基本养老触手可及，优质养老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举重、跳水、体操等项目上再获4金4银2铜。 在昨晚进行的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总成绩320公斤，打破3项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至此，本届奥运会举重项目全部结束， 中国举重队在八个项目中收获七金一银，创奥运会历史最佳成绩。在跳水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思义夺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银牌。体操赛场，中国选手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管晨晨、唐希静包揽女子平衡木金银牌。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32枚金牌。此外，中国选手陈龙获得羽毛球男子单打银牌，中国组合刘浩、郑鹏飞夺得男子1000米双人滑艇银牌。摔跤赛场，中国选手瓦里汉·塞里克夺得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铜牌，周倩获得女子自由式76公斤级铜牌。在田径男子200米第一轮比赛中，谢震业跑出20秒34，成为第一个晋级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的中国选手。5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第二集《脱贫攻坚》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继续播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也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之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铸就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多地进一步升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加大防控力度，遏制疫情蔓延。 8月2号0时到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5例，其中扬州市报告40例，这些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扬州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截至今天下午5点，当地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39个。 主城区范围之内，除了封闭的小区之外，所有的社区都实行封控化的管理，整个社区只留一个出入口，并且要求人员24小时的双人值守。 扬州主城区内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外，其他服务类场所临时关停。扬州加大蔬菜、米面油、肉类等生活物资保障，目前供应充足。加强交通管控，江苏全面暂停所有进出南京、扬州的国内航班及出租汽车、网约车业务。今天起，禄口机场所在的南京江宁区，除重点民生保供企业外，商场、批发市场暂停营业，超市、农贸市场实行限流。高风险地区禄口街道的各村社区也严格落实居民小区和公共环境的防疫消杀。 一个是公共区域消杀，一个是楼道消杀。公共区域是循环式的，不间断的消杀。电梯里面我有派一个专人消杀。 从严从紧，落实落细防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今天下午，郑州27区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预计2天内完成。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严格落实防控措施。郑州市内旅游景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均已关闭，暑期托管服务一律暂停。武汉今天也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北京市全面升级进京管控等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在张家界，随着12个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投入使用，日检能力逐步提升。目前，该方舱检测点已完成约10万人次检测任务。厦门思明区前浦社是中风险区域，10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此服务。社区还开通了6条热线，24小时值班，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在成都，电力部门全力保障核酸检测点工作正常运转，开展设备检测、风险排查等工作。 我们也是制定了临时的应急，发电车接入预案，一旦出现故障，我们可以保持这个电力不间断供应。 为阻断疫情传播，广东、云南、天津、黑龙江等地陆续开展12至17周岁青少年群体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一步筑牢免疫屏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3例。截至8月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57例。截至8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8868万3000剂次。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打任何牌施压中国都不可能成功》。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面对美国软硬实力都在下降的现实，无论是上届美国政府还是现政府，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抓住一切机会，把疫情、贸易、教育、科技、网络安全等所有问题政治化，持续制造中国威胁的舆论氛围，企图打压、孤立、遏制中国的发展。但美国政府需要弄明白的是，中国的发展振兴有着巨大的内生动力，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将证明，美国打任何牌施压中国都不可能成功。文章强调，美国政治操弄病毒溯源问题，真正损害的是自身形象，真正限制的是应对本国疫情的能力。美国政府应倾听国际社会的期待，摒弃臆想，放弃对抗，不要再扮演病毒学家的角色。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3774.4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6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392亿元，环比增长17.6%，同比增长22.5%，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今天推出免费退票措施，自即日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今天24点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的铁路乘意险可以一同办理。我国首套利用自主技术建成的大型乙烷制乙烯项目——中国石油兰州石化长庆乙烷制乙烯项目，今天在陕西榆林正式建成投产。整套设备具有投资少、乙烯收率高、综合能耗降低的特点，每年可生产80万吨乙烯及相关聚乙烯产品。连接辽宁朝阳和临海的朝临高铁今天开通运营，作为京哈高铁和京哈铁路秦沈段的联络线，朝临高铁开通后将进一步提速东北地区进出京通道。辽宁大连和锦州高铁通达北京的时间分别缩短47分钟和35分钟。 多国人士指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少数政客把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企图污名化中国，这会破坏科学溯源工作。 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表示，病毒溯源应由科学家通过高度专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而各国政府政治家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如何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政府一直在最大程度地支持泰国抗疫，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遭受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侵扰。抗击疫情急需全球合作，泰中两国一定能够延续良好合作。阿富汗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瓦西德·马杰鲁赫指出，新冠溯源需要坚实的科学证据，需要在多个地区溯源，只在一个地区溯源无法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持开放和透明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他相信，开放和透明的理念是各国有效合作探寻病毒源头问题的重要原则。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论国籍和肤色，最重要的是全球应该携手共同应对这一问题。把相关议题政治化将成为应对疫情的绊脚石。搞清楚疫情源头至关重要，但这应当由科学家们来认定。人们需要科学答案，而不是政治答案。 美国执迷于在全球范围内诋毁和质疑中国，他们不停地寻找荒谬的理由来抵制中国。有世界卫生组织选出的一个非常高级别的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对新冠病毒展开了实地溯源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非常清晰有力，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要求透明度的国家自身也应该保持透明度。如果想要继续调查，就应在所有应接受调查的地方开展调查。 坚持将疫情归咎于一个国家是阴谋论。美国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防疫不力、经济下滑等问题的视线，打压贬低中国的企图不会实现，因为这样做也将威胁到许多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对抗、指责或孤立某国无助于结束疫情，我们需要的是全球合作。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83,4,95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227,35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13,1,438例，累计死亡病例613,679例。二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7,976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二号说，截至7月30号的一周，美国新冠肺炎7天内平均单日死亡病例为300例，较上一周增加了超25%。7天内平均单日新增住院病例6200例，较上周增加41%。多个地区医疗资源告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警告说，如果想要控制住德尔塔变异株迅速蔓延，就迫切需要提高疫苗接种率。柯林斯表示，与接种疫苗者相比，未接种疫苗者感染的可能性高3倍，住院可能性高25倍。日本二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93例，其中东京都新增确诊2,195例。近一周时间内，有14个都府县单日新增病例数达新高。东京奥组委三号发布消息称，新增18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294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二号表示，美方近期关于俄罗斯在黑海挑衅的言论极其危险，美国此举意在将局势升级的责任转嫁给他国。格鲁什科说，黑海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不断增加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同一天也表示，美方的言论意在隐藏北约升级黑海局势的真正计划。美国驻欧洲和非洲海军司令伯克此前表示，俄罗斯试图挑衅美国，引诱美国在黑海首先发动袭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日前表示，24名俄驻美外交官因签证问题将于9月3号前离开美国。由于美方突然收紧签证程序，这些外交官在离任时几乎都没有接替人选。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规模正受到持续冲击。据阿富汗当地媒体3号报道，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赫拉特省等多地持续激战。阿富汗安全部门人士称，塔利班已经控制了赫尔曼德省绝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当地电视台。在赫拉特省，阿富汗安全部队打死了41名塔利班成员。阿富汗安全部门证实，美军近3天对这几个地区的塔利班进行了空袭。阿富汗国民议会2号发表声明，宣布支持阿富汗政府新制定的安全计划，同时呼吁塔利班放弃战斗，加入和谈。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